译者列传第六十七。自古受命而亡，亡者之性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？其余周尤甚，及秦可见。代王之入，任于卜者，太卜之起，由汉兴而有。司马季主者，楚人也，卜于长安东市。宋忠为中大夫，贾谊为博士，同日俱出喜目，相从论议。宋谊先王圣人之道术，便究人情，相视而叹。贾谊曰：“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，必在卜衣之中。”今吾已见三公九卿、朝士大夫，皆可知矣。视之卜筮中以观才，二人即同于而知事，游于卜筮中。天心雨，道少人。司马季主闲坐，弟子三四人事，方辨天地之道、日月之运、阴阳吉凶之本。二大夫再拜谒，司马季主视其状貌，如类有知者，即礼之，使弟子言之坐。坐定，司马季主复礼前语，分别天地之终始、日月星辰之际，差次仁义之际，列吉凶之福，语数千言，莫不顺礼。宋中贾谊居然而悟，列英正襟危坐曰：“吾望先生之状，听先生之词，小子窃观于世，未尝见也。今何居之卑，何行之污？”司马季主捧腹大笑曰：“观大夫类有道术者，今何言之陋也？何辞之也也？今夫子所贤者何也？所高者谁也？今何以卑污长者？”二君曰：“尊观后路，世之所高也，贤才处之。今所处非其地，故谓之卑。言不信，行不厌，取不当，故谓之污。夫卜筮者，世俗之所见简也。士皆言曰：夫卜者多言夸言，以得人情；虚高人禄命，以说人智；善言祸灾，以伤人心；狡言鬼神，以尽人才；后求拜谢，以私于己。此吾之所耻，故谓之卑污也。”司马季主曰：“公且安坐。公见夫披发童子乎？日月照之则行，不照则止。问之日月疵瑕吉凶，则不能理。由是观之，能知别贤与不孝者寡矣。贤之行也，直道以正见，三见不听则退。其欲人也不忘其报，恶人也不顾其怨，以便国家利众为务。故官非其任不处也，禄非其功不受也。见人不正，虽贵不敬也；见人有污，虽尊不下也。得不为喜，去不为恨，非其罪也，虽累辱而不愧也。今公所谓贤者，皆可为修矣。卑资而前，先驱而言，相引以事，相导以利，比周宾政，以求尊誉，以受供奉。事私利，往主法，列农民，以官为威，以法为基，求利逆报，辟无异于操白刃劫人者也。出仕官时， 贝利为巧诈，虚事公执空文以往主上，用居上为右，事官不让贤臣公，见委增实，以无为有，以少为多，以求辨识尊位，时隐屈迟，从机割而不顾于亲，犯法害民，虚公家，此夫为道不操毛胡者也，公而不用贤任者也，妻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罚者也，何以为高贤才乎？盗贼发不能进，一墨不服不能赦，奸邪起不能色，官好乱不能治，四时不合不能调，岁古不熟不能事，才贤不为事不忠也，才不贤而托官位立上奉，防贤者处是窃位也，有人者进，有才者礼，是为也。子独不见蚩嚣之与凤凰翔乎？兰芷茕茕弃于广也，蒿萧成林，使君子退而不显众，公等事也。述而不作，君子义也。今服卜者，必法天地，象四时，顺于仁义，分策定卦，玄事正奇，然后言天地之利害，事之成败。昔先王之定国家，必先规测日月，然后乃敢待正时日，然后入家，产子必先占吉凶，后乃有之。自伏羲作八卦，周文王演384爻而天下治，越王勾践仿文王八卦以破敌国霸天下，由是言之，卜筮有何负哉？且夫卜筮者，扫除设座，正其冠带，然后乃言事，此有理也。言而鬼神或以享，忠臣以事其上，孝子以养其亲，慈父以恤其子，此有德者也。而以义至数十百钱，病者或以愈，且死或以生，患或以免，事或以成，嫁子娶妇或以养生，此之为德，岂值数十百钱哉？此夫老子所谓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。今服卜筮者，利大而懈少，老子之云岂异于是乎？庄子曰：君子内无饥寒之患，外无劫夺之忧，居上而敬，居下不为害，君子之道也。今服卜筮者之为业也，积之无伪惧，藏之不用府库，洗之不用资车，复装之不重，止而用之，无尽所之时，持不尽所之物，由于无穷之事，虽装饰之行，未能增于事也。子何故而云不可补哉？天不足西北，星辰西北移，地不足东南，以海为池，日中必移，月满必亏，先王之道，诈存诈亡。公则卜者言必信，不亦惑乎？公见夫谈事辨人乎？律事定计，必是人也，然不能以一言说人主义，故言必称先王，语必到上古，律事定计是先王之成功，欲其败害，以恐喜人主之志，以求其欲。多言夸言，莫大于此矣。然欲强国成功，尽忠于上，非此不利。今服卜者， 导惑教愚也。夫愚惑之人，岂能以一言而知之哉？言不厌多。故其迹不能与皮驴为似，而凤凰不与燕雀为群，而贤者亦不与不孝者同列。故君子出卑隐以避众，自逆以避伦，微贱德顺以除群害，以明天性，助上养下，多起功利，不求尊誉。公之等勇勇者也，何知长者之道乎？宋中贾谊忽而自失，忙乎无色，怅然金口不能言，于是涉衣而起，再拜而辞。行洋洋也，出门仅能自上车，服饰低头，足不能出气。居三日，宋忠见贾谊于殿门外，乃相饮秉语，相慰自叹曰：道高亦安，势高亦危，居赫赫之势，失身且有日矣。夫捕而有不审，不见夺许，为人主计而不审，身无所处，此相去远矣，由天官地履也。此老子之所谓无名者万物之始也，天地旷旷，物之息息，或安或危，莫之居之，我与若何足欲比哉？比久而欲安，虽曾氏之意，未有以义也。久之，宋忠使匈奴，不至而还，抵罪。而贾谊为梁怀王父，王堕马轰，亦不食，独恨而死。此物华绝根者也。太史公曰：古者卜人所以不在者，多不见于篇。及至司马季主，于至而著之。主先生曰：臣为郎时，游观长安中，见卜氏之贤大夫，观其起居行步，坐起自动，是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，有君子之风。见幸好姐夫来卜，对之颜色严振，未尝见齿而笑也。自古以来，贤者避世，有居止五则者，有居民间闭口不言，有隐居卜世间以全身者。夫司马季主者，出贤大夫，游学长安，通易经，述皇帝老子，博闻远见，观其对二大夫贵人之谈言，称引古明王圣人道，故非浅陋小数之能。及卜世立名声千里者，各往往而在。传曰：父为上，贵次之，及贵各个学一技能立其身。皇侄大夫也，臣君夫妇人也，以相马立名天下。其张仲屈成侯，以善击刺学用剑立名天下。刘长儒以相智立名，荥阳楚氏以相牛立名，能以技能立名者甚多，是有高士绝人之风，何可生言？故曰：非其地树之不生，非其义教之不成。夫家之教子孙，当视其所以好，好含苟生活之道，因而成之。故曰：志宅命子，足以观世，子有处所，可谓贤人。臣为郎时，与太卜、代诏为郎者同属。言曰：孝武帝时，聚会詹家问之， 某日可取复乎？五行家曰可，堪舆家曰不可，建除家曰不吉，从臣家曰大吉，利家曰小凶，天人家曰小吉，太医家曰大吉。辩诵不绝，以状文。至曰：必者死忌以五行为主，人取于五行者也。